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六十集。 朱韵在出租车上打了不少副稿，从各方面入手，想分析出一套成功率最高的方案。可此时此刻，他发现那些都没什么用。啥也不用说了，他认栽。那就什么也别保留了。他告诉自己，现在不是装模作样的时候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就把真正想对他说的讲出来。终于站在他面前。 李寻。 他目色渐深，淡淡地嗯了一声。朱韵声音有点抖。 你选我吧。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，看着他一意孤行金色的发，还有因总窝在电脑前而有些自然弯曲的背。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挺直腰杆，赫然道， 我绝不背叛你。 路过的大婶斜眼看他一眼，旁边的柳枝也被这大义凛然的发言震得不敢摇了。安静了十秒后，李寻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李寻这一笑，朱韵底气全没了。本来就是一鼓作气来的，时间拖得越久越容易萎。李寻开始只是轻笑，后来实在是忍不住，直接笑弯了腰。朱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不对，地上没有这么大的缝，能装下他的那是地沟。朱韵在这边忙着自我诽谤，另一头李寻总算笑够。他直起身，面容因为掺和了刚刚的笑意，温柔得不像话。当然了，一般的温柔是不足以形容李状元的表情的。朱韵在那柔情的丝丝缝缝里还看到了胜券在握的调侃。 再说一遍。 他忍着笑。 你要怎么招我？来，再让我听一遍。 刚才发言时还慷慨激昂，现在稍微冷静了点，朱韵顿时感觉到一股谜一样的尴尬。他深深埋头，垂下的发丝形成一道天然屏障，只顾盯着地上的石板砖看。很快视线前按了按，某人弯下腰，自下往上窥伺。 怎么不说话了？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拨开一半发丝，像掀起门帘一样，感叹道，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新颖的表白呢。 脚下的泥潭越来越深，朱韵觉得不能再这样任由他下去了。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还没问。朱韵终于抬起头。 徐丽娜呢？ 没来。 没来？你们约的几点？堵车了？ 李寻无所谓的笑。 谁知道呢？ 这样看来是他先说的了。虽然不知道各种缘由，朱韵心里那块大石还是放下了。他看向李寻，故作轻松地说， 啊，晚上很容易堵车的，他没提前点出来啊。 李寻耸耸肩，朱韵添油加醋道， 哎呀，他好像没太拿你当回事儿啊。 李寻无不遗憾。 是啊，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。忽然朱韵感到手上一轻，李寻拉着他，另一只手掏烟点着。他拉得好自然，朱韵心想，就像接幼儿园小孩放学的家长一样。可他不是幼儿园小孩，幼儿园哪有他这种巨婴。这种紧要关头，他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李寻在路口拦了辆出租车，两人一起坐到后座。司机问去哪儿，李寻说，你顺着这条路往下开吧。朱韵懒得思考，他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手还被他握着，不松不紧，他掌心很干爽。窗外景色转瞬即逝， 明明视线范围里全是街道上的灯红酒绿，可他分明觉得眼前是他修长的手，指头的形状、关节的弧度，还有肌肤的颜色，全都一清二楚。他不知道他要去哪儿，或者说他觉得去哪儿都行，就算这辆车永远开下去也无所谓。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李寻让司机停车为止。事实上，车并没有开多久，李寻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。他一直看着外面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现在终于让他找到了。朱韵抬头，是一家宾馆。什么套路？剧情急速推进。没等纯情的清风刮过心田，污浊的狂风暴雨已经席卷而来。朱韵站在马路边一动不动，李寻去旁边的便利店，半分钟功夫就回来了。朱韵打量他，没发现异常。买啥了？李寻回来，又自然而然拉住朱韵的手，往宾馆里走。朱韵想都没想，一把扯住他的胳膊。李寻看他， 怎么了？ 我…… 朱韵想来想去，憋了一句， 我没带证件。 哦， 李寻松开他， 那你在这等我。 他自己进了宾馆，在前台开了间房，给朱韵发短信 301。 朱韵不知道该回些什么，干脆把手机收起，抛开一切闷头进去。宾馆规模并不大，前台只有一个服务员，此时正忙着看黄金档电视剧，没空理人。朱韵顺利拐进过道，一抬眼，李寻正在电梯门口等他。电梯门关起，朱韵还处在懵逼状态，他隐约觉得情节好像不应该这样发展，可具体该怎么样发展他又说不出，毕竟他毫无经验。来到301，李寻开门，朱韵震惊地发现这是个单人间，只有一张床，背后被轻轻推了一下，朱韵一脚迈入未知的深渊。他忽然感到手腕被握住，李寻反手将门一关，转身给他扣在门上。灯也没开，周围黑黢黢。朱韵一颗心扑通扑通跳着，浑身僵直。他似乎完全走进了他的领域。 我今天很不爽。 他的唇贴在他耳边，黑暗之中，他的嗓音宛如立体声音响一样，全方位环绕。朱韵像是被拧紧的发条，肚子直抽筋。 我昨晚太累，顾不了别的，本打算今早醒来等你伺候，结果连人影都看不着。 他说着，在他脸颊颈边摩挲。朱韵浑身发烫，不知是不是没有开空调的原因。 我当时就在想，真不愧是公主，用完就踹，够气魄。 朱韵总算找回自己的声音。 不是，我那个时候…… 话说一半，忽然感觉颈窝被轻轻啄了一下。那瞬间朱韵浑身丝麻，像是被电到一样，肩膀瑟缩，话也止住了。李寻抬眼看着他，轻笑的， 你本事不小啊。 这个时候夸他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。果然，下一秒朱韵身体一紧，臀部被捏住，他的手盖在网纱之上，低声说， 我的喜好真是被你摸得一清二楚。 朱韵被他碰得身体内仿佛烧了一团火，眼看着就要爆炸，他试图找回一点主动权，艰难道， 一点都不难，怎么俗怎么来就是了。 李寻挑眉，手再一用力，朱韵跟他贴到一起，他空出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，让他仰头看自己。 再说一遍，脱俗的朱小姐，把话再说一遍。 又是似曾相识的画面，朱韵本不可避免地想起从前，此时与过往相互纠缠，混着浓黑的夜， 交叠出梦境般的无穷无尽。李寻与他脸对着脸，两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他的胸腔因为发生震动，鲜活的让人想流眼泪。朱韵脸如火烧，他目光游离片刻后，今晚第一次正视他的眼睛。四目相对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李寻微微低头，与他额头相抵，他轻笑着说， 按我以往的经验来看，这个距离不是打架就是接吻，公主殿下选一个吧。 说实话有点想打架。朱韵往前半步，虽然穿着高跟鞋，但还是要垫一下脚。他扶着他的双肩，闭眼迎上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